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我以為咦 ，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圍翻。 係。 哇，係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藥。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講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快啲嘅，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掂。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篤手。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面 甘子 包就吃完囉 這樣的嗎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分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足球頻道啦，哇，去到已經9:46啦，咁啊，直播啊，仍然係 Twitch 同埋呢個 Ustream 可以聽到我哋嘅直播啦，咁啊，有多網友留咗言嘅，我哋一陣咧係適當嘅時候先讀啊，咁啊，跟住就翻嚟咧就講埋個 G 組，係啦，咁啊 G 組咧亦都係冇乜懸念噶啦，哇，呢隊犀利啊，真係～呢隊馬 呢隊第三隊已經係宣布出線 啦，亦都係出咗線㗎啦，咁即係西甲咧就三隊都出咗線㗎，差唔多即係巴塞、皇馬同埋呢個馬體全部出曬線，咁所以新拿嘅球隊係超勁。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就下邊嗰度咧就係新尼迪同埋波圖啦，呢周就1-1打和嘅，波圖開紀錄先嘅，作客去新尼迪，咁但係就仍然都係贏唔到啦。咁啊，波圖就好想贏嗰場波，但係都係贏唔到，因為點解咧？佢預咗有機會同呢個新尼迪同分嘅，咁但係而家如果計對賽成績咧，新尼迪就會係好過波圖，因為新尼迪試過喺作客就贏過波圖1-0啊，咁所以呢一組咧就剩翻兩隊搞啦，維亞納就都差唔多半放棄狀態㗎啦，但係都有機會爭個歐霸嘅位置嘅，咁啊大致上呢組就會係咁嘅情況 啦， 數埋個 H 組啦，呢、這個 O Boy Group 啊， 好悶啊， 係咁啊。O Boy Group 就今個禮拜好翻少少啦，大哥，即係起碼有翻場3-1，你睇下先啦，巴塞隆拿咁啊贏AC米蘭啦，咁啊跟住就仲有亞積斯 就 1-0 贏 翻西奧地， 係啦， 咁啊變咗咧呢一組咧，除咗巴塞肯定出線咧，就另外嗰個席位咧就 原則上三隊都有機會嘅， 係啦，就麻煩啦，咁啊因為三隊都有咁嘅機會， 5分、4分、3分， 係啦，但係咁啊正其實 IS 同埋西奧地我覺得就都係有少少趁 AC 病就攞佢命嗰只啦 ，AC 就已經係一個即係、就是、跌入一個大低潮啊！即係隊波真係你話目前仲可唔可以話傷兵困擾咧？喂，大佬出翻曬嚟嘅咯，你最多都係話狀態不足嘅啫喎，依家真係。 唔係咁 ，L 出 V 又咪未出得係嘛？ 爭你， 淨係爭佢一個咯， 爭佢即係中前後你都。好多人都立晒出嚟㗎啦，卡卡喺度啦，羅賓奴喺度啦，巴神喺度啦，咁你之前嗰啲艾比迪啊，仲有艾蒙柳神啊，嗰啲全部都 都出翻曬嚟，夢到你和咁樣，全部都基本上叫做齊人嘅。咁但係對波真係好 好立啦， 好立咯，即係尤其個前鋒嗰個進攻力，巴神都唔知都做乜。 誒，咁根本上不嬲巴神就唔可靠噶啦， 係啊， 巴神就係唔可靠噶啦，係 嘛？ 係啊。 咁啊誒， 咁啊呢隊波就 輸兩場啊，大佬 係輸兩場。 啊，輸二甲嗰度又輸埋啦。 咁啊，嚟緊即係意味住咧 ，AC 會對亞積斯，亦都會對呢個西奧迪啦。咁啊，先對西奧迪，之後先對亞積斯。咁好彩在就都有場主場對亞積斯嘅。咁我覺得即係我荷蘭球迷啦，但我覺得亞積斯如果作客對米蘭都係差啲。 因為意甲從來啊對住啲荷甲啊有保證嘅。 係， 尤其是 AC 真係唔係太過驚啲荷蘭球隊啊。即係呢個係起碼個心理上會係有。啲著數咯， 係 咁啊！睇下會唔會好狼狽咁樣出到線啦、 啊？我覺得都好有可能係咁、啊。 即係我哋頭先講西甲就幾隊就已經出曬線，意甲嗰幾隊 西甲就應該係爭黃蘇嘅啫。 係啦，意甲就三隊都叫車嘅，即係早記叫車啦， 拿波利 叫車啦，拿波利就仲要咁啊冇辦法啦。 講其實拿波利就踢得好嘅， 搏緊命嘅，拿波利就好、OK、 抽得差啲啫。 咁啊，總之三隊都係唔穩陣嘅。 係 啊，咁啊，所以就 AC 睇自己啦。AC 因為其實另外兩隊都。仲有除咗對巴塞嘅，咁啊道理上佢打曬巴塞而仍然吃緊一分咧，其實道理上佢仍然都係比較穩陣啲嘅。咁啊睇下佢自己嘅，跟住嗰兩場對亞積士， 靠自己啦， 三生勝。 但係下一場其實佢作客去西奧迪唔易踢嘅， 係啊， 即係以佢而家嗰個咁嘅狀態咧，咁啊好又好在就話。又隔多兩個禮拜，咁啊十一月，你話唔係下，如果你嚟緊個禮拜踢咧，咁 應該係有國際賽嘅，記得下個禮拜好似係 啊，國際賽。 我呢個我 又有賽咧，又有賽咧，應該係 有賽同國際賽啊。 咁啊 ，AC 都有少少 附加賽啊， 附加賽 啊，係啊，跟住就附加賽啦。 咁啊 ，AC 都有啲喜訊嘅，就係嚟緊過咗一月轉會窗咧，就本田圭佑。將會就免費轉會， 終於可以有一 同埋仲有多位嘅就應該係華倫嗰個拉美， 係， 但我就唔好肯定佢係一月嚟定係即係已經係簽咗， 嗯， 係啦，咁如果有即係如果捱得過，可能入得到十六強咁啊，起碼本田圭佑。又未必得客踢得，因為佢踢好亂， 踢唔到， 係咯，咁啊可能會好啲。 咁你又要 AC 出到線先講啦， 咁啊 即係咁啊意甲方面其實佢嗰個排名都已經跌到好犀利㗎啦，跌到落去十一位咁啊。咁啊打十一場波贏得三場， 咁咪有安慰咯，仲低過你。 係咯，比你 嘛， 比你慢，比你呢個英超。 誒，我哋唔係咁計㗎嘛，真係，我一陣先話俾你聽我點計啊，大佬。 點計？ 你又尾數上嚟㗎嘛？你話？你越接近二十位就係一個 achievement 係 嘛？ 攞緊架撐準備搬龍門啊！點 話？臭水王啊！ 係 咁啊 ！AC 就係啦，即係意甲方面嘅，其實週末嗰場就輸俾費倫，亦都係。即係好攞命 嘅，完敗啊！直頭係 嗰場波其實可以和波嘅，咁啊其實啊呢、這個亦都要歸咎少少個領隊啦，領隊又再一次犯錯啦 ，Allegri 咁啊唔知點解無端端即係唔知乜嘢嘅理由咧，佢唞咗個龍門嘅，咁啊唞咗艾比亞迪就出咗個 Gabriel 兩球波都係輸佢嘅， 未聽過， 未聽呢、這個英文名我聽過， 呢個英文名我都聽過， 係啦，咁啊兩球波都係輸佢嘅，其實嗰場波咧就。可以和波㗎真係如果你出返艾比亞迪係有權和波㗎。咁但係兩球都係出錯嚟㗎即係大家去睇特別係第一球啦就即係都幾盞鬼㗎就係佢係猛咁喺度嗌一球自由球嗌啲隊友呢就擺四個人場又點樣擺點樣擺擺完之後呢佢老俾佢企返個近住。跟住人哋就射遠處，通常呢啲你梗係擺完個人牆喺度近處，你自己係企翻遠處㗎啦。啊，幾鬼可愛嘅條友。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嗰球波啦。咁啊，其實少少嗨到下個人牆嘅。咁但係都冇理由會輸個遠處嘅，仲係冇乜力嘅嗰個波啫。咁啊，所以 AC 就即係，唉，真係要睇下點搞啦。咁啊，隨時下季啊，歐聯歐霸都見唔到 佢。咁因為 AC 最近都有啲新聞傳緊係啲管理層有啲內亂啊，即係佢哋噶個老闆女就要想自己立曬啲權， 跟住 First Lady 啊，係 啦，咁啊就想踢走個領隊，踢走啲嘅啊 呢個老闆女係。是阿柏圖喎，以前嗰個女友定係 就係嗰個咯， 哦 okay、 就係佢咯， 幾靚女㗎， 嚇咁梗啦，貝雷斯科尼咁多嘢揀，咁生出嚟嗰個總翻嘅時候咁上下嘅。 咁啊兩隊米蘭個領導層都有啲動作嘅，咁國米我哋都冇乜點講過啦，就國米就莫拉提18年嘅。 統治， 佢咪老闆啊，統治係嘛？王朝咁啊，終於都告一段落啦。咁啊， 靜止啦，佢阿爸開始到而家。 不過做翻 中，係中間斷過，中間斷過， 中間斷過 嘅，中間斷過。 但即係總之都係好少可係兩代都經營過呢個國際米蘭啦。係。咁啊，跟住佢都係受爸爸影響嘅，嚇，即係爸爸叫一定要買翻國際米蘭，佢話叫佢經歷下。 爸爸嗰陣係好威噶嘛，一個代攞個歐 聯。咁啊，莫拉提到話 威一屆 攞過歐聯啦，咁又叫做買個朗拿度翻嚟啦，都威過。 有試過五連冠啦，叫做。 買係啊，有試過係咯，咁啊。唔係佢又叫屎忽撞棍啦，呢個 scan 組組記有問題啊嘛， 咁所以就但係都終於都過一段落啦。咁而家就新老闆係 不過 係 印尼人啊嘛， 印尼啊， 但其實係咪莫拉提自己本身財政上唔係咁得咧？定係佢純粹想放棄？ 傳有傳過一輪㗎啦， 有啊，佢都講咗要其實每年要泵好多錢落去， 同埋都好多意興難生嘅嘢啦。 咁而家唯一就係話個收購就 confirm 咗㗎啦。咁而家唯一問題就係到底佢會唔會？繼續做嗰個主席， 好似 confirm 咗喎，佢繼續俾佢做翻個 president 喎。 係啊，因為其實到個董事局係我睇資料就係應該係仍然有三個係嚟自國米或者嚟自莫拉提嗰邊嘅人啦，有兩個咧就係印尼嗰邊嘅資金嘅。咁但係印尼嗰邊嘅股份係大啲嘅喎。係咁就佢哋係 嗰間嘢好似係 media 嚟嘅喎。 係佢俾 係傳媒喎， 純粹係俾翻阿莫拉提呢邊咧係去叫做營運啊，營運翻對波咧，因為冇理由即話退就即退啊嘛。印尼都要以時間去摸索啦。但我見到有啲相就係印尼嗰邊就好啦，開心啦，即係啲人哇有對。 呢個老細聽講係本來入主韋斯咸喎， 係啊， 咁啊到最後佢就揀國際米蘭啦，咁啊梗係揀國際米蘭啦，點會揀韋斯咸啊大佬？咁啊都幾得意嘅，即係而家就開始有啲新嘅資金， 都有啲似當年呢個他信買呢個曼城， 唔係你勁有錢就唔講得㗎啦，印尼啲乜佢同嗰啲油王嗰啲水喉比啊，咁啊我覺得就。即係你話 睇下有冇華人元素喺度咯？ 唔係你話超大動作就唔會太有啦。個名啊，唔係好華人咩喎？ 未必嘅，要睇樣先知嘅。 唔 係 佢 血統唔知，但係如果你睇個樣或者個 名 咧， 都唔係華人， 似有華人元素咯。 係啊， 相反你話卡迪夫城嗰個就係啦， 嗰 個 就係 馬來西亞嘅華人， 嗰個做雞 嘅， 因為 姓陳嘅嗰個 賣雞㗎嘛， 賣炸雞 嗰個， 冇咁講人， 嗰個等反台。 嗰個哇睇親波幾個保鏢嘅大佬，即係賣雞賣到去，大佬唔知賣咩雞嘅啫，馬拉雞喎，真係正。OK， 咁啊，大致上係咁啦，歐聯啊，差唔多啦。咁啊，嚟緊我哋應該要跳去第二個話題啦。係。咁啊，講下 讀下啲 message 定係 message 啊 讀埋佢先啊，因為好多阿仙奴喎都係關於。 我諗 留翻下一節讀啦。 啊，佢淨係講阿 EV 有講過啦，件波衫頭先我提過件路斯嘅件波衫， 好讀埋 就已經放咗喺博物館，多蒙特嘅官方 Twitter 都 po 埋相出嚟。 係。 咁啊，呢個係。系头先讲翻啦，咁另外就阿小豆啦，小豆何小豆咧就话有冇搞错啊？碧基哥摆乌龙你哋都唔讲，又特登送个波俾个仔噶。 大佬今晚边个推咪先？查推咪啊嘛，点敢讲呢个碧基啫？冇摆乌龙。okay.系嘛？哦 ，OK。 我嚴重咁樣譴責啊，小豆哥嚟啊！你唔好成日針對阿碧基啊，碧基係好好波㗎。係 嘛？小豆點解會成日針對碧基嘅？ 俾個機會啊 ！OK， 咁啊，你如果睇到 Facebook 咧，今晚咧深水清啊唔見咗個人嘅，嗰個人咧叫 Ben Robin 啦。咁啊，睇佢都係多數就係已經喺廣州，唔知係咪仲喺度輪緊飛咧？ 啊， 唔知佢啦， 幾時踢？ 咁啊，星期六晚啦，八點鐘啊。 OK， 全球。預計會有二十億人 都唔會睇係嘛？ 有二十億，哇！你咁樣咧，我哋國家十三億啦， 揾多七億要乜嘢啫？ 揾多七億啦， 非洲咯， 唔係精蟲 ，OK， 加埋精蟲咪夠二十億咯，二十億人咁呢場波咧就被號稱為呢個中國足球啊！似乎已經無法承受嘅一場不能奪冠嘅一場即係不可不能奪冠嘅。 哇！乜你咁撲街？ 雙重否定， 唔係我講啊，係中國嘅傳媒講啊，大佬呢場波係不可以輸嘅，大佬。 絕對係、啊。 你睇下恒大，你知唔知已經係搞，已經嘅準備好成個即係嗰個賽後嘅盛大慶典嘅，即係呢個係幾得意嘅，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可以講講啦。首先就係講我諗係。賽後嘅節目先啦，那個節目咧就有呢、這個嘅 奧運金牌選手啦， 有關嗰啲事， 仲有跟住有呢個韓寒啦，唔係唔係韓紅啊， 韓紅 韓紅啦、啊，仲有容祖兒喎、 啊，哇又關仲關個撚事啊， 仲有係啦，仲有中國好聲音呢個今屆嘅四強嘅歌手、啊， 有冇大哥啊？ 蘑菇頭啊嚇、 啊，有冇大哥啊？ 孫楠仲有孫楠， 乜柒都有佢份嘅喎、啊。 蘑菇頭係今屆嘅中國好聲音嘅冠軍嚟嘅，咁、啊、但係等問題唔係即係好期待睇啊，即係。先講講， 期待睇佢輸係嘛？ 咁呢班人咁點咧？咁啊，中國好聲音點咧？ 啊，好聲音咯， 唔係 K-pop 咯， 繼續好 聲音咯，變咗係咪先？ 都得啦，會有少女時代。 係啦，有得，喂，其實都 buy 嘅廣州呢球 隊 都冇問題嘅，可能仲更加即係 happy。咁呢場波就萬眾期待㗎啦，喺中國咁就呢個廣東台廣東衛視就會好早啊！我諗應該、嗯、我諗都唔知幾多點啊，會開始直播啦。 港體有冇？ 聽日嚇， 港體 港體冇。 八點， 廣東衛視包攬曬 嘅。八點。 嗱，因為通常港體就好中意播中超啊嘛。 No 唔使，因為嗰、那個因為你嗰、那個係收費電視台嚟㗎嘛。 OK。 咁你呢個而家講緊公眾利益，咁咧播咧只有兩個台播，就係、是、廣東衛視，同埋中央台。中央台咧應該咧就唔使廣東衛視派嘅 ，OK， 即係唔使佢派嘅。其他全國省台咧就會係收廣東衛視嗰、那個，咁咧就場波八點開波，但係廣東衛視應該咧，我諗你就朝頭早可能已經即係睇完 NBA 球員啊食早餐啊 ，NBA 都要播嘅。 哦 ，OK， 咁即係聽你咁 準備上大巴嚇、啊，跟住下晝就呢個食 lunch， 跟住就係輕舒腳頭，跟住再準備去球場， 係啦， 開作戰會議全場直播， 仲有係呢、這個影住呢個 FC 首爾咧去球場之前咧。就俾人哋逼去買嘢購物，都要播一播，OK， 係啦，咁就衛視會播啦，咁衛視嗰個網官方網頁咧就有一段嘢咁講啊，佢為咗俾全國觀眾帶嚟最佳嘅即係觀球經驗啊、體驗啊，咁廣東衛視就採用咗最高清嘅畫面分辨率、最清晰嘅圖像質量、實時傳輸，哇，講到抽撚大啊！讓比賽得到呢個最佳嘅展現，咁啊全程咧就會高清。同時，廣東衛視咧仲首次喺國內體育賽事中啊，採用 5.1 環繞立體聲，所以即使未能買票到現場嘅球迷咧，亦都會體會到嗰種現場嘅火爆嘅氣氛。哇，幾撚犀利係咪先？即係有冇啲好似好老蕭嘅感覺啊？即係講到啲好撚大啊！ 換咗 capture card 啊！ 係啊，有冇雲端直播咧？ 雲端直播，咁即係講撚到明係冇呢個廣東話旁述㗎啦，硬撚定冇。 如果大家想聽廣東話旁述咧，喂，可以考慮 Now 670。 唔係，哦 ，OK。 所以大家知道 Now 670都有播。 Now 點解會攞到個牌咧？ Okay. 就係因為佢主辦場波啦。 冇錯。點解黃維基冇咧？ 就係因為佢唔搞呢啲啦。 佢申請個牌照嗰時冇講明會破呢場波。屌你喂！咁你啲頭先阿經啱問得好嘅，呢、這個我冇 check 到啊。即係我就唔係好清楚有冇廣東話旁述啦。如果有嘅話，咁就應該有何輝嘅。咁啊，呢、這個即係呢個我唔知啊。呢、這個要睇下有答唔答到我哋啦。咁就真係即係瞓身燦㗎啦。即係我見到，譬如我喺廣州，唔係我大喺東莞睇睇廣東衛視嘅時候咧，就即係見到成日服有一樣嘢好得意嘅。你知道因為廣州人咧都係。講廣東話為主啦，咁但係有時有啲廣州人會接受訪問時候會講國語啊嘛，咁佢就會成即係知其實廣州人啲國語咧，啲普通話咧同我哋香港人都係差唔多，咁啊我成日聽到啲廣州球恒大球迷就會話，我支持恒大奪亞軍咁啊，即係你變將我亞冠咧講咗做亞軍嘅，成日喺度講咧奪亞軍，屌老你好笑啊！即係佢哋睇到嗰時就好撚過癮咯，咁啊。場波有咩賣點呢？2-2啦，第一回合。咁就 賣點就係佢咪撚輸咯，因為 咧 馬會開撚到咧就係、 是、輸啊，全 世界馬會咧就首先就係話主客和咧就係 1.27嗱， 係啦，咁但係冠軍就1.13， 1.13， 係啦，即係如果佢真係輸撚咗咧，我諗真係好撚多人真係屌你咁黐線。 喂，輸撚咗，喂，即係嗱，我知道有多廣州球迷啦，我就咁講啦。即係我覺得分幾個層次啦，第一就係、是我祝福你哋嘅 ，OK， 即係你受咗祝福你前，即係衷心祝福嘅，因為我覺得廣州球迷係值得去撐自己隊球隊嘅，冇完全冇問題。 我替廣州球迷擔心嘅 ，OK。 咁但係即係我就當然啦，我咪做翻一個非廣州球迷咯。咁好簡單嘅，一定就係睇點死啦。其實咧個越臨近個賽事咧，你雖然繼續見到全中國有好多來自唔同地方嘅廣州嘅恒大球迷。但你睇到個現象咧，有一個地方咧係好得意嘅，上海咧係越嚟越多聲音咧，係想睇你點死嘅。咁我覺得上海呢個地方係可愛嘅，因為即係佢係一定葡萄嘅，因為譬如話啱啱完咗嘅呢個中超啦，其實上海今年嗰個三隊球隊嗰、那個成績亦都係繼續係唔好啦。係呢、這個申花啦，仲有做兩隊我突然 間六成乜乜嗰隊算唔算啊？唔係嗰隊杭州 上海上港係嘛？ 上港啦，係再總之咧排八啊，唔知七八九日八九十就係啱啱三隊上海嘅。咁所以上海足球已經不能再同呢個廣州足球去比較。咁所以係你發覺嗰啲葡萄味咧，你可以喺上海度揾到嘅，好多上海嘅傳媒咧都係喺度即係 睇你點死， 睇你點死啊！你輸咗大撚鑊啊！咁樣大家其實都同我嘅心態就係、是，其實即係我嗱，即係我哋作為一位非廣州球迷、非恒大嘅球迷，喂大佬，即係唔係話蝦心啊？係即係你搞到咁撚，你賽前搞到咁撚大賺嘢咧，係真係好想睇恒大輸一次咁多㗎！你下屆先攞啊，你俾我哋睇下好冇？實在好撚快感㗎，真係會即係你明唔明啊？廣東衛視講明啊，直情係提啲人啊，踢完場波記住啊，唔好領台啊，講好撚強調，因為跟住有慶典㗎，我哋會有慶祝活動啊。我就睇你點撚樣搞佢，跟住搞佢真係會搞翻三五七個鐘頭。喂，嗰三五個七個鐘頭，你話如果輸緊咗波，點搞咧？屌你哭喪都哭唔撚到，哭波即刻 call 下師兄，屌你老母出嚟哭波喪三七個鐘頭，你咪啊屌你真係好撚澎湃嘅呢鑊嘢，即係啊，你唔撚同啊以前中央台仗戰格噶嘛，中央台就係咁噶。即係中國隊贏，國足一贏波，哇！屌你老母，好似唔想收工咁樣喎，係咁講翻成半個鐘頭喎，一輸波嗰場咧，你連嗰兩個節目主持人都見唔到嘅，佢就多謝大家收睇，拜拜咁咧就 cut 咗去。啊，咁但係我哋廣東台唔會噶嘛，廣台應該即係會有氣度噶嘛，咁啊睇下佢會唔會播啲頒獎典禮啊、FC 首爾捧杯啊、吹龍珠啊咁撚樣，哇！嗰啲真係好撚正。 我諗輸撚咗，可能會即刻播幾套周星馳嗰啲戲咯，好撚興噶嘛，廣東台嗰啲。 啊、劉德華出嚟啊！今時今日嗰個古大屌你會 cut 撚曬嘢啦。喂，所以呢場波係唔係真係要睇嘅？ 但我覺得呢樣係一個良性嘅。其實一個良性嘅表現嚟嘅，即係譬如，就算我當曼聯有機會入去歐冠對巴塞，我哋倫敦啲，即係如果我喺倫敦啦，我哋都好想，哎，睇你點死啊，點樣俾巴塞炒咯？唔係個問題就係、是，呢個係區域足球啊嘛，係 啊， 係 啊，冇錯， 因為以往所講就係話即係因為其實我哋中國嘅國情就係好多嘢都係中央，即係好似國家，即係撐國家嚟，要撐呢個恒大啊嘛。 我哋講好多次都係講呢個好奇特嘅現象。 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即係恒大就係一個廣州嘅球隊，咁廣州同中央嗰樣嘢有啲隔膜。 嗱，我修正你，而家連呢、這個已經你唔可以再叫做納比啊，雖然我哋好熟佢嘅，真係要叫做李皮 啊， 李皮啊，點講咧？賽前佢就話恒大作為中國嘅俱樂部嘅球隊咧，而家已經係可以代表中國足球㗎啦。如果聽日我哋能夠問鼎，大家就應該為一支中國球隊喺咁高嘅水平賽事中奪冠而感到高興。嗱，佢都癲撚埋㗎， 我即係否定 撚曬頭㗎。 頭先你呢句説話，我即 係李皮都， 我即係否定一句就係咁高水平咯。係、 啊， 其餘我都同意嘅。 啊，唔係同意， 即係我同意意思、 就是，即係同意埋恒大應該係代表一個中國嘅球隊。 咁如果你真係攞幾屆， 代表唔係佢話代表中國足球啊？ 我如果你攞幾屆冠軍，咁你都可以即係有咁嘅資格咁講嘅。 佢點講啊？佢攞幾屆嘅係聯賽冠軍啫，三連冠啦，好撚巴閉啦。咁但係你話歐唔係亞唔係亞冠，佢係第一次入決賽啫，未攞過。OK， 咁誒，聽日係大係冇得輸㗎啦。 啊，大家都覺得佢贏緊㗎啦，咁啊攞咗先講咯。咁但係係咪代表中國足球係有得拗㗎嘛，大佬？ 中國足球 係 去到亞洲水平， 你冇咗嗰三個外援咁， 梗係唔係啦？ 係咯。 但係你講佢話佢自己對於中國嘅足球嚟講有冇一定嘅代表性，我就同意嘅。 嗯，咁啊，乜嘢都計曬數㗎啦。咁啊，包括咧就主裁判咧就叫做納亞夫沙克爾拉啊， 阿拉巴 咁啊，呢個咧就係巴林裁判啦。咁咧中國嗰方面咧，中國球迷就覺得哇好正啊，揾咗呢個球呢、這個裁判，因為呢個裁判咧就之前咧喺亞冠咧吹過兩場嘅中超球隊嘅賽事咧，都係冇輸過嘅。但係嗰兩場波其實都係冇贏過嘅，因為咧佢一場就貴州人和就2-2和呢個水星三元，另水源三星，另外一場咧就全北現代咧， 我想問 個 賽 和呢個1-1就和呢個廣州。 我想問個賽制其實呢場波係即都係即係 繼續開 兩回合咯， 都係繼續開 兩回合，繼續再入球，即其實呢個係未進化嘅，其實。點都咁，點都咁，即係我哋睇慣咗就應該決賽係 一場過，場 過刺激好多嘅。咁、你打兩場其實對恒大就好著數嘅， 因為係咯， 係啊，因為 咁佢而家有兩個再入球， 有兩個再入球㗎。咁、所以嗱呢、這個咧可以從場波路分析下啦。即係我哋又唔係太過熟 FC 首爾啊，我哋淨係我啊淨係知道個領隊係啊 崔龍珠。 咁、然之後咧就個中鋒咧就係呢個黑山中鋒嚟嘅，咁啊嗰個中鋒就叫。中國譯名叫德陽，其實我哋亦通常就譯做迪讚魯域嘅。 唔係 Dian 就係好 common 嘅斯拉夫名。係 咯 ，Dian 迪讚魯域 應該係個 first name 嚟。 係啦，冇錯。咁啊，冇乜踢過歐洲嘅大球會嘅呢個就，咁我係識咁多啦，真係唔係識好太多。仲有何大成啦，咁啊就係記係稍微有啲印象呢啲球員啦。咁但係要咁講咯，嗱你又從翻2-2呢個去分析啦。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完全恒大係唔驚呢？我諗少少嘢有你又可以抽到啲嘢弱點出嚟嘅，心理質素啦，因為真係背負住太多嘅嘢啦。主場2-2，對手其實 一場過啫嘛， 你係水源唔係你係呢個 FC 首爾，完全唔使你防守嘅。你恒大入1-0又好，入2-0又好，喂，我 focus 都係喺我前面入兩球嘅啫。我前面入到兩球你就得，喂，如果佢係抱住咁嘅心態去砌呢，齋砌同你鬥攻呢，大家真係鬥搏懵㗎咋。你前鋒強，你恒大前鋒強咩？你一樣係因為個防守亦都係有弱點，咁呢 FC 首爾係有機會可以撳到入球㗎。咁你話如果嗰個情況聽晚個情況係 FC 首爾先開紀錄1-0咧，哇！咁你 咁啊大鑊， 唔係我成日覺得咧呢場波咧肯定可能會有一個紅牌，睇下係邊隊波攞嘅啫。 係， 即係呢啲情況咧就最撚上頭㗎啦，即係南韓仔同埋中國仔一埋牙，真係 火藥味就好濃㗎啦。FC 首爾就我哋都記得第一回合啦，就中國唔係呢個唔係中國隊，恒大就去到首爾就好多投訴啦，招呼不周啦，又帶逼佢哋購物啦， 比賽去練波啦， 熄佢 燈啦。 咁啊，星期四咧，即係尋晚咧，就 FC 首爾到咗廣州啦。咁咧就官方咧就咁講啊，官方就話我哋咧就 禮儀之邦啊， 禮儀之邦啊嘛，全部嘢安排周到㗎啦，跟足曬亞洲足聯，冇投訴㗎。咁但係人哋有冇投訴呢？有投訴，因為呢發現有好多啲愛港力啊，或者嗰啲即係咩 左膠 港心 BB 啊， 愛護廣州咩行動小組啊，好撚多人，幾百人動撚曬中指啊！仲有呢、這個雷射燈啊，乜撚嘢帶曬去，跟住屌佢老母啊，乜嘢都齊，咁咧就搞到好不愉快咯。咁啊，跟住就後屘要出動到有公安嘅，咁但係 都唔係正常啊。 咁啊，嗰班球迷受譴責嘅，咁但係我覺得有咩咁譴責啫？呢個足球文化嚟㗎嘛。 係咯，即係你去土耳其，你去土耳其作客， 係咯， 啲球迷都係咁嘅。 好事，我淨係覺得好事，廣州球迷非常好嘅， 凝聚力 有 hooligans， 幾撚請係咪先？ 咁 廣州 hooligans 有 fan base， 有 fan base。 OK， 有 fan base。 喂 ，hooligan 呢個係好撚高層次啊，意思唔係你咁撚高層次啊，對佢哋。 唔得，你用錯字啊！ 唔係啊，即係 收翻， 你聽我講先啦。喺我心目中，廣州嘅球迷係一街林妓嚟嘅咋，屌你老味閪！即係話你喺個球場裏面屌啲球員，你就係唔撚啱。林妓嘅意思嚟噶嘛，完全係林妓觀點， 係 冇錯嘅喎。 呢個節目唔可以再喺廣州。 廣州球迷今晚瞓唔著㗎啦，咁我其實我哋覺得係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即係廣州有一隊咁嘅球隊，其實呢個都可以講下嘅。其實廣州球迷即係都有幾種嘅，即係譬如有恒大嘅就當然係如果用獅子嘅角度就係 Gory Hunter 啦 ，Gory 球迷啦。咁你仲有兩隊嘅，另外就咁啊，即係呢個中超同即係啲咩呢個係咪叫中甲啊？中甲係咪應該叫？咁啊兩個都打曬啦。咁啊另外再到艾力神嗰隊啦，富力啦，富力最後就排第六嘅喺中超，衝唔到個亞冠啦。咁但係個成績其實都唔錯 ，OK 見得人㗎。 佢接獎嘅時候就十二位，咁啊最後就埋單第六位。咁啊最後解決唔到個問題都係個作客問題啦。整季作客就贏得三場波，咁但係就個主場就立翻好。好多場波咁啊，上翻嚟好多位咁啊，艾力神都基本上將會係繼續執教嘅，咁啊有耶古堡嘅呢隊波，咁啊繼續會睇下下一季嘅富力會係點啦。咁另外仲有一隊咧，就係可以，其實我覺得另外仲有一隊咧嘅球迷咧，先係更加代表到廣州嘅球迷啦。即係嗰隊就真係不離不棄嘅，就係、是、日之泉啦，喺中， 我以為健力寶添， 喺中甲、日之泉咁啊，衝咗幾屆嘅衝超都係衝唔到，今屆爭少少，好似都打到差唔多最後一場嘅， 直頭係最後一場。 作客對天津嗰隊唔知乜叉嘢啊，天津乜叉啦，咁啊，但係輸咗波嘅，咁啊衝唔到啦，又係衝唔到啦，咁但係。感人嘅，其實嗰個真係嘅，即係見到我哋睇翻即係睇翻日之泉嘅球迷，即係仍然係不離不棄嘅，即係當中有冇啲係恒大球迷我唔知啊，但係起碼真係真係攬撚住隊球隊喊撚曬嘅，咁啊又要等下一季再重新嚟過啊之類，咁我覺得呢啲先係足球 有少少足球嘅種子喺度， 呢啲先係足球文化啊嘛，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嘅，即係咁喺廣州其實嘅，即係我覺得咩三隊球隊就代表住三種唔同嘅情況咯，即係中游嘅又有啊，超級班霸又有，跟住仲有一隊悲情嘅球隊亦都有，咁啊睇你自己去揀咯。咁所以就作為廣州球迷都係嗰句，即係我衷心祝願大家啦。咁但係我就真係對唔住我自己就真係非常熱切期待，即係聽聞可以睇到。恒大輸一鑊俾我哋睇啦！ 屌你唔係為贏波嘅咩？ 唔係佢，但再唔係咁講，佢要嚟埋債嘅，係冇得輸㗎，真係冇得輸。 哦，OK， 輸真係冇得輸，贏撚緊嘅嗰場波。咁聽晚就門票全部基本上賣曬㗎啦。咁呢場亦都將會係中國足球歷史上單場裏面收益最高嘅一場賽事啦，超過5000萬人民幣嘅。咁啊，嗰啲所謂8000蚊最貴嘅飛咧，全部賣撚曬㗎啦！咁啊，嗰8000蚊飛有朵㗎，你買咗張8000蚊飛叫 VIP P， 點解咧？ 係有多個 點解？ 有唔係 ，sorry， 唔係 VIP P， 係 VVIP。OK， 係即係 value 啊 ，full value， 再俾多個 V 你咯， 係咪 very very important？ 我以為 for all 料嗰啲， 係嘛？係啦，咁啊，啲 VVIP 咧就好撚犀利㗎，咁啊，其實聽講有啲飛啊炒到一萬㗎啦，哦，即係我當小道消息，咁啊， 100蚊哇，睇世界盃決賽周都得啦， 係啊， 真係貴到。 喂，咁你 呢個意義唔同啊嘛，世界盃，你有啦機會捧，入都未入到啦，呢場有機會。 大佬，你贏撚咗下。跟住一月嗰個世界球會杯有你份㗎嘛， 去日本踢 啊！你最慘你係拜仁嗰邊都去話，即係啲新聞官都話熱切期待同恒大交手，撲街咁 你因為你贏撚埋呢場，咁你真係就真係冇㗎啦！恒大就係地上最喂地上最強㗎啦！你因為去到世界球會杯。你係冇得輸㗎，即係譬如你對住拜仁去勝，你除非你輸15-0嘅啫，譬如你輸3-0唔當輸嘅，5-0都唔當輸，或者你5-1，哇！屌你老味5-1，直情係攞世界盃冠軍啦，大佬入到拜仁一球喎，即係你就係冇一個角度係輸波， 即係好似大溪地咁樣啦，好似大溪地， 類似係咁咯， okay. 所以即係關鍵就係睇聽日嗰場波啦，咁、但係就我正如我哋頭先講嘅就係、是。五波㗎咋，即係但係 我覺得應該高少少，一次 高少少 球作客入球 係都係都要咁講， 係穩啲嘅， 係贏緊緊嘅，贏緊緊。 啊，我唔敢咁講，即係你咁講啫， 係嘛？咁但係其實整個 FC 首爾嗰個作客成績又唔係太好嘅，即係成個整個亞冠裏面咧，就贏過一場波就和好多嘅，咁所以睇下聽日會點啦。咁啊，你話一個唔覺意整個2-2加時咁啊，仲 哇正 哇刺激啊！正， 聽晚8:00唔睇開中超嘅，都其實應該要。 揾下呢場波睇下嘅。 嗰陣有冇英超播？如果覺得睇得英超睇得太多咁啊，轉 睇啊，睇呢場啦。又或者係咁，即係建議你最好就點咧？坐早少少，坐個車上深圳。揾個水療 ，OK， 仲要揾最大堆嚇， 驚揾唔到喎、啊， 最大堆國內人士嗰批，咁啊你一齊落去睇，睇下你有冇命出翻嚟，哇！ 咁啊，話俾大家聽咧，嗰段時間咧係冇英超嘅，英超咧係全部開十一點嘅 ，OK， 咁嗰段時間淨係得啲中 甲啊、 英冠啊、德乙啊嗰啲咁嘅波嘅啫，咁好啦，應該大家就望曬嗰邊咯。 全13億人應該嚇睇曬呢場波啦。 係啦，嚇咁啊，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先再繼續講下另外。 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係 Glory Hunter。曼聯佢號稱係世界上最偉大嘅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係我哋球迷基本嘅良知。逢禮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曼大聯盟。